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. And the season's over. 缺少一抹家庭的色彩，而他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，需要有人陪伴着走向阳光的未来。 我想当消防员的科学家， 我想当神探。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。关注孤残儿童，让爱洒满人间。 One thing I know, that is I know nothing. 世界很大，我们很渺小。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。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，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，与您分享每一刻。